银日的两军阵，我立下旗鼓圣上恩典，封孩儿平西侯，威震在边关是指望，进祖还乡母子们相见，正来了这凤冠霞帔与娘穿，谁知娘盼儿成龙已成梦幻，而我锦衣归母亲命丧黄泉，娘已死而我负了此心一片，我可怎么能够忘老娘亲往日的教言，娘教儿保国家忠心不变，娘教儿孝父母做一个忠孝的儿男，到如今儿我做了官，娘你可看不见。到今堂我的亲是好夫妻辈分两边，想当年我夫君你曾把我正宗的门外说不尽的万语千言，你看我旗开得胜刀法攻坚，你看我锦衣贵斗彩辉煌，自别后为丈夫出征远战，你愿在左先锋正讨狼烟，夸战马提单刀西凉踏边，为国家这一年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血染沙滩，马不停蹄忠心保江山，到如今大乱一笔风光回家转我的妻，你为何这样的命短离开人间，我哪能见面的亲呀，相逢除非是梦里团圆， 谢谢。 谢谢周令刚的演唱。下一个参赛选手是八号选手侯俊芳，他的参赛曲目是秦香莲的选段《见皇姑》。

中待我葬去。 再请听《黛玉葬花》中的一段《西皮二六》，沈小梅演唱。